五月份沃品射马威水重温， 所以教主系心水咯。十号港荣王做胆胎，一号美丽满分，四号缤纷游戏，六号标 K， 七号嘅不羁的风，三四零七一四六七十五只互村捞完嚟买就系咁样。 所以我心水嘅第一场就嗰八号嘅龙友做胆配嘅，就一号好好彩彩，二号开心好友，五号红星同十一号战红三千，三四重彩就一二五八十一五只互村捞完嚟买。 依家已经是月尾了，下个月的沃品射马已经开卖，月费400元，现在还可以经 PayMe 给钱，记住早买早享受啊。 马后炮， 记者有备准备，我哋一开集嘅时候，咁前面快啲嘅马啦，见到呢个爆炸都喺前面都几快啊！咁外档咧都系走上嚟噶啦，土星噶。咁再跟住后边拖拖第三位咧，就有呢个牛精福星嚟噶。咁再有多少内栏第四位咧，就系呢只大热门嘅爪王灵羽噶。咁再后边嘅马匹咧，仲有就系呢个爆冷啦，就喺呢个外档嘅尾三位置红帽嗰只啦。咁内栏尾二就系喜德发。咁暂时包咗落尾嘅马匹咧，就系呢个奋斗心噶。咁啱啱第一次过终点嘅时候啦，大家都预计得到啦，就系呢只土星咧都系不嬲放头噶啦，即系前面走噶，贴栏尖尖嘅，大约有两个身位噶。跟住喺第二位咧就系呢只爆炸嚟噶。咁再落后咧，大约一个身位都喺外档嘅第三咧，就系牛精福星啦。咁内栏第四位咧就系呢个位正啦，就系呢个爪王灵羽噶。咁再落后咧个半身位到啦，咁呢只爆冷咧就一于跟住爪王灵羽嚟跑噶。咁暂时包咗落尾嘅一对马咧，咁外档啊奋斗心啦，内栏包尾嗰只咧就系呢个喜德发噶。咁开始跑对面直路过呢个千四米段柱嘅时候啦，前面咧仲有呢个土星咧，咁啊由佢跑喎，咁啊呢个烈高力啊，咁啊一路顺住佢走，咁啊接嚟咗大约咧有三个身位到噶。咁再跟住喺后边嘅马匹咧，见到仲系呢个爆炸喺第二位噶。咁再落后三个身位啦，牛精福星喺第三啦。咁第四位咧依然都仲系呢个爪王灵羽噶。咁再落后咧，大约个半身位到就系呢个爆冷咧喺呢个尾三位置，次序都冇变动喎。咁包咗落尾咧，仍然都系嗰对马就系奋斗心同埋呢个喜德发噶。开始向住呢个香港体育院湾进发嘅时候咧，前面土星咧咁啊，大约咧好轻松姿态放嚟咗，一日有三四个马位噶。跟住喺第二位就系呢个爆炸噶。咁再落后咧，大约三个马位见到爪王灵羽一个内栏慢慢摄上嚟噶啦，中档嘅位置咧仲见到黄衫就系牛精福星噶，咁再后边搏住个第五位，仲有就系呢个爆冷噶，后多少马匹先见到奋斗心啊，咁啊包尾咧打落去都冇噶，就系呢个喜德发噶，转翻入直路嘅时候咧，前面都好似放得几慢下，土星咧接嚟咗大约三个身位，首先入嚟啊，爆炸系呢个第二位，爪王灵羽嘭嘭声上嚟第三啊，再出边咧仲有爆冷都跟住呢个爪王灵羽睇住你点跑噶啦，外边咧打落去都冇乜，就系牛精福星啊，入到最后二百位路程。见到爪王灵羽斗紧呢个爆冷啊，埋边咧仲有呢个土星挨住，中间上嚟就呢个爆炸，入到最后百零米，哇！爆冷咧就哇过过，接嚟咗爪王灵羽三个身位赢紧呢场赛事，遮打杯咧得主都系呢个爆冷噶啦，第二名咧就系呢个爪王灵羽，第三系爆炸，第四名系土星啊。咁啊，结果赢起上嚟好轻松，一路跟住呢只爪王灵羽呢个爆冷，咁啊入到直路见 好啦，咁啊头先咧就系。甩咗碌，有啲下碌啊！咁啊，我哋就用呢一場，即係咧嗱，呢場其實咧都係好多年前，你見到啲畫面質素咧都唔係 曬格啦， 起曬格啦！因為其實即係大家如果有睇即係馬會嗰個官方網頁咧，咁其實咧就係、是、其實佢呢度下面你都睇到啦，佢係2011年8月1日之後打後嗰啲賽事片咧，咁佢先至有高清嘅。咁、之前嗰啲咧，咁啊變咗係咁樣。咁啊，但係都唔緊要。咁啊，呢啲正見證歷史啊嘛，呢啲真係都係歷史，經得起歷史嘅考驗。咁點解？咁啊，當然啦，嗱，今集咧，我就揾咗阿馬王哥頓嚟同我哋做呢集嘅馬後炮啦。咁啊，多謝阿哥頓先。咁啊，點解我會無端端咧，咁就會播咗呢場遮打杯？咁但係容許我講一講呢場係咩賽事先。咁呢場咧。其實咧就係2007年06、07馬季嘅遮打杯嚟嘅，咁啊嗰年大家即係見到啦，贏馬嗰只就當然係爆冷，見到臨尾都見到阿何生嚇，即係都。 贏得好喜悦啦。咁亦都係啦，因為啱啱早幾日都大家都知道啦。咁啊，新哥就即係終於就離開咗我哋啦。咁樣咁，所以咧就我都想即係咧趁呢用呢一節時間咁就都講，即係都即係借住呢只爆冷就去懷念下阿何生啦。 你懷念何生定懷念香港賽馬 Good Old Days 咧？ 係兩樣都係，兩樣都係。嗱咁啊，即係當然啦。嗱，如果你即係當然有好多即係呢件事發，即係阿新哥唔喺度之後啦，咁啊，其實都有啲我哋啲行家都寫咗啲嘢咧，有個講話。新哥即係阿何生，即係對呢個香港馬圈有啲咩貢獻啊？成啊，咁大家都知道，因為阿新哥而家到今日即係都仲係即係個家族啦，都仲係run 緊呢個澳門馬會啦。 係， 咁啊，即係都咁啊，亦都係啦，亦都係因為即係有個澳門馬會，今日即係之後就其實今年就因為冇咗啦，今年個疫情就冇咗嗰個港澳浮世賽啦。咁但係就係話。即係嗰個對，即係對香港馬圈嘅貢獻咧，我覺得咧，即係當然除咗呢日爆冷之外啦，係咁啊，當然就係即係嗰個浮世賽啦。咁 就係咁多嘅啫喎，係 啦，即係咁。但係你話嗰個浮世賽咁，即係到而家究竟係咩咧？咁我又唔想喺度評論啦，因為其實咁，但係就即係爆冷呢只馬咁啊，的而且確咁就即係當即係其實當時都係即係佢退役嘅時候咧，咁都佢都係。保持咗呢個即係香港現役馬獎金最多嘅紀錄，都一段好長嘅時間。 到全勝咯， 係啦，都係啦，好長嘅時間。咁啊，到後期先至俾只美麗全城過咗啦。咁而家美麗全城過億添啦，咁啊嗰啲就唔講啦。咁但係啲點解我會揀即係其實爆冷呢只馬咁，其實都即係同埋點解會播呢一年嘅爆冷咧？ 咁多長頭馬，呢個特登播呢一場咧？ 係啦，嗱咁我不如問下你先啦。嗱呢場咧點解我會咁樣播啦？咁點解我會揀咗呢場嚟播？咁第一咧就係咧，其實嗰年嗰個馬王角逐咧，其實都係好有好多即係談論嘅地方，亦都好有爭議性嘅。 係。 咁因為當時就如果大家仲記得嗰個馬季啦，咁啊嗱呢一場馬大家睇到啦，就即係同場同爆冷同場嘅就仲有隻爪王凌羽。嗱咁爪王凌羽大家都仲記得啦，即係當季嗰個馬季咧，咁啊前半季咧，咁就係即係爪王凌羽就贏咗嗰個香港杯就榮登世界馬王啦。 嗯。 咁跟住之後咧，就去咗杜拜，就贏咗杜拜絲馬經典賽啦。嗰年大家就記得啦嚇。咁跟住到後期啦，爆冷啦啊！咁啊，到就爆冷咧，咁啊，跟住咧佢就即係嗰年咧，就係先贏咗女王杯，之後就贏咗女王杯。咁然之後咧，就再贏埋呢一場遮打杯。咁但係真當時就嗰個話啊，一戰定馬王啦。咁啊，因為嗰場馬王定四盤，贏咗。爆冷贏咗，咁啊個個都諗住，哇咁係啦，爆冷做唔做馬王？咁點知結果咧開出嚟咧，咁就係爪王凌羽做咗馬王嘅。咁所以咧，咁同埋，但你又咁講啦，即係撇開呢啲嘢，咁但係即係撇開呢啲爭論點。咁但係呢一場即係我自己覺得咧，即係喺近能嘅發揮手上咧，即係呢場馬喺佢發揮咧，即係我覺得係佢即係服役以來，我覺得係好完美嘅一場嚟。 嚇，睇住佢嚟食啊嘛！ 嚇，睇住佢嚟食，同埋你，同埋即係最緊要，同埋你嗰個卡士夠咩大佬近能喎、 啊？係啦，近能對咩啊？邊個啊？嗰個叫做 嗰個叫杜鵬痴。 唔係係咯，兩個世界嚟㗎。 咁同埋一你睇到近能，即係嗰個啲流放啊，因為嗰場馬又唔係多，得七隻馬。大家都睇到啦，即係其實咧，如果唔係我要用住呢個 screen 咧，其實咧我都可以 call 到呢一場馬嘅。咁但係我哋要睇到嗰場 起格就冇辦法啦。 係啦，起格就冇辦法啦嚇。咁但係嗰場你見到早段就土星就全放足大半程，咁然之後就即係爆冷就一路慢慢咁樣去到最後一千米，慢慢上嚟，跟住咧就去到最後四百左緊已經拍住你只。爪王凌拍住你啲土星啊，爪王凌羽嗰啲直情逼埋都逼唔到，咁仲要咧早段咧係放頭，即係一個嗰只爆同主就爆炸，咁啊諗住同佢同只土星鬥燒，但係都燒唔到，都蝕咗喺後面，咁結果爆炸都可以跑翻個第三嘅，咁所以呢場馬我覺得雖然係馬少，咁但係就即係。發揮得好 perfect 啦，咁跟住其實之後嗰幾個馬季啦，咁其實跟住近能都有跑過就爆冷，大家仲記得即係跑香港杯，咁跟住咧就即係第一年跑香港杯就 塞到阿媽都唔認得，最後就即係冇咗啦。最後就三甲不入啦。跟住第二年，咁啊阿白德文則主帥啦，咁啊又係哇排檔又 perfect 到不知，諗住佢坐定粒落，點知又係塞車。咁又係塞車之後咧，咁啊又贏又飲恨啦。咁所以但其實又咁樣講啦，即係變咗佢其實幾次喺個香港杯都擦身而過贏到。咁但係佢喺女王杯嘅戰績就好犀利啦。咁佢最後一場即係一級賽就真係爆冷啦。嗰次就你仲記唔記得係邊個騎啊？ 邊個騎㗎？ 嗰次咧就嗱十六倍啊！嗰次最後一次爆冷贏馬，或者係爆冷最後一場頭馬就係2010年嘅嘅。女王杯咁當時咧就係馬偉昌跑嘅， 馬偉昌啊， 係啊， 跌到佢嘅手上啊， 落到係馬偉昌咁。其實馬偉昌之前，都跑過兩次嘅，即係嗰季啊，當季都皮又跑過，閉埋呢次女王杯跑咗四次。咁嗰次咧，嗰次我記得我自己都中 win 中得好硬嘅十幾倍，即係中得好開心嘅。咁所以呢只馬其實都係即係都典型阿摩嗰啲即係。嗰啲咩大菜分子啦，咁同埋呢只即係同埋呢件衫又真係又咁啱啊！我就紅你又黑喎，咁啊真係一折咁啊，即唔知冇夾定噶。咁所以就呢只馬其實就即係都係阿何生嘅代表作啦，應該都係咁啊。因為其實以前嗰啲咩飛沙走石啊，你第 一行雷閃電 係 咪啊？ 行雷啊！嗱，嗰只行雷就中行雷就係換呢一隻馬之前嘅，換呢只爆冷之前嘅。如果大家仲記得當年行雷咧，就因為佢喺一場好似國際賽定點樣咧，跑咗兩個第四，即係跑咗兩個第四咧，咁就兩個第四夾埋就唔知加咗幾十分。咁跟住只馬就跑完打比之後，好似跑完打比之後就退咗役啦。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場馬，我覺得就即係有啲代表性。咁如果調翻轉頭問你啦，你覺得即係？喺架爆冷咁多場頭馬當中，邊場你嘅印象最深刻呢？ 哇！印象深刻啊！ 或者你喜歡邊一場啊？ 其實呢一場都係其中 one off 嘅喎，另外就都係打比，我都覺得係。我係中意打比嗰場。 嗱，打比嗰場啦，咁其實就打比又可以咁講啦，因為其實打比嗰陣時就大家仲記得啦，阿蘇銘倫就係做佢嘅，即係當時係做緊大摩嘅主帥啦。咁嗰陣時就呢場打比咧，咁就都贏得都好 清脆㗎，睇翻行過㗎咋，真係。 咁其實本來咧，我都想嘗試揾嗰個賽後訪問俾大家聽。咁但係咧，因為都有啲技術問題，同埋又牽涉到有啲攞片嗰啲人嘅版權啦，咁所以我就冇辦法播。咁大家可以上 YouTube 睇翻。咁但係嗰個睇翻嗰個訪問咧，咁其實都即係三個方面啦，咁啊馬主啦，騎練其實三個都有講翻。咁嗰場馬當然又係好清脆嘅嗰場打比，即係。但係佢又唔係爆冷贏咯，嗰場係大熱門贏，1.9倍。 你區翻睇翻佢對咩馬，咁就知噶啦。 係啊，嗱嗰當年咧，我記得咧就好似有好巴巴嘅，嗰個冇記錯嘅話，嗱我依家睇翻嗰個賽果咯，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嗱嗰年嘅打比咧，嗱而家慢慢撈緊出嚟，咁啊撈咗出嚟咧，嗱麻煩可以去一去我部電腦度，係啦。嗱咁啊，嗰年咧，嗰年嘅打比啦，系啦，嗱嗰年咧好巴巴咧，我去翻低啲先。嗱嗰年咧有啲咩馬咧？喜德發啦，嗱喜德發就當頭先嗰場遮打杯有份跑啦。咁啊，仲有隻終身美麗啦。嗱，終身美麗當時咧佢係贏打比預賽，如果我冇記錯，佢係贏打比預賽， 所以佢三倍， 所以就三倍次熱門啦，蒙斯爾啦。嗱咁仲有啲嗱真係啦，好巴巴跑第八啦嚇，咁好巴巴之後咩境況咁啊，又唔需要我多講啦嚇。咁所以其實呢一場即係其實呢一場嗰個 form line 其實都好強嘅。嗱咁啊，咁嗰場亦都係啦，咁啊即係受惠咗個黏地啦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爆冷個符係孖珠即係同原居民同符係咁，都係一啲變化場地比較好啲。咁就係所以咧，就好似日本嗰只李健皇冠點解可以嚇，即係跑幾次大難地咁樣都可以，即係做巨人殺手咧，拖埋只北部園區咧喺嗰個保重紀念係咪？咁所以咧，即係當時呢只孖珠咁啊啲點講啊，都受惠咗咁，同埋蘇銘倫亦都即係我當時睇翻嗰個訪問咧，就即係睇翻個賽後訪問，佢嘅意思，佢當時就講啦，就因為佢。 排個外檔，咁佢唔想早段咧就用咗只馬，即係擺喺即係早段燒乾嘅，咁就即係變咗就臨即係埋唔到尾，咁所以早段其實佢都係比較蝕後少少，咁然後咧就慢慢走出嚟啦，咁就一望空一撳掣就嘣一下，咁你變咗你諗下啦，你諗下啦，嗱啲跑第二第三嗰啲喜德發啊、銀太陽嗰啲都係冷到阿媽都唔認得嘅， 係喎、 哦，嚇7.6倍啊，喜德發、銀太陽啊6.64倍。咁啊，頭先嗰只講咗只中山美麗跑第五啦，咁你嘅你咪睇下喎。嗱嗰條 Q 當年啊，嗱嗰當年你有一隻1.9，一隻2倍都唔夠嘅馬，跟住搭一條76倍嘅第二咧，竟然條 Q 得600多蚊，咁其實都好重飛喎，都買得好應。 有人知道喜德發嘅話，就肯定中啦條 Q， 即係話 係啦，肯定中啦。你諗下，你喜德發都100多蚊 pace 啊，大佬，即係同你哋大家想當年咁啊，所以啦，咁啊講翻啦，咁啊當年呢只好巴巴咁啊都仲係喺阿 黃宇安嘅年代， 黃宇安嘅年代。咁後期即係點？後期就即係。好巴巴，跟住轉咗馬房之後就光芒四射啦。係 啦， 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啲點解會攞只爆冷出嚟講？其實都一來就同大家，正如你頭先問我嗰個問題，係咪即係懷緬翻啲 good old days 啫？咁呢個肯定係。係。咁同埋就係呢只馬即係的，而且個佢亦都係跑得都係一隻幾全面馬可以翻嚟啦，唔使要啦，都係一隻幾全面嘅馬啦。咁啊由1600贏到2400咁啊咁啊臨尾都可以。即其實他贏了很多場一級賽的這隻馬， 是 的，變了都即藉著這樣的機會，藉著今天就可以即 趁這個新聞還未冷卻，都希望就借這隻爆冷和這一場遮打杯呢，就代表即對何生的即一個懷念啦，即他始終就算你話佢話對咩香港馬圈有冇貢獻都好，咁但係起碼嚟講，佢對喺澳門，咁始終澳門馬會都依然健在。 咁你講到依然健在，係咪即係等於未來會點樣？ 咁未來唔知啦。咁而家未來唔知，咁但係就係話，起碼佢喺即係推進啲促進呢個澳門賽馬，咁佢真係不遺餘力咯。咁啊，即係都希望。即係都可以希望，即係就算而家即係唔喺度啦，咁希望都可以繼續 keep 住啦，咁啊，咁啊，即係希望都有更多啲澳門馬都可以即係慢慢做翻好，咁啊，真係會有啲好似以前嗰啲活力威龍啊、金回世界啊嗰啲。 咁啊，當年嘅盛世 有翻當年嘅盛世啦。咁啊，我哋呢節嘅時間就講住呢度咁多先，因為今日我咧會做三節，因為頭先因為嗰個鬱文踢爆，我哋都過咗好耐先至開始，咁所以咧我哋就今集節目咧就只會做三節，咁啊盡量咧就一切重解，同埋咧去到節目尾咧，咁啊又係啦，阿哥頓咧又要幫我哋做一個神聖任務嘅，咁我哋咧就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先。